喝过酒，怎么可能总被你半身问，到如今你参加了共产党，你又是一屯你当家人，党和群众信任你，他们就小恩小惠要做摆尾将你奉承，好了你他们找到旁人处，好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户型，好了你他们才能掌权柄，好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山庄，印把子早已不在人民手，你不过做了他们的营生从群众，对你有一点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，我的话也许是你不高兴光听啊，为党为同志我是一片真心呐、啊。 谢谢张琪的演唱，唱得相当不错。 我想我们观众在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琪的家人来陪伴他的演出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是11号选手张丽，他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《闯宫》。 父啊，我进的宫来你不问上二老爹娘活是怎样，却让我们快快离开此地，你说出此话于心，我活人呐、啊。

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Yeah. 求救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厌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？